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日本教育军事化，国家军营化，日本军队把人改造成非人的信奉虚无天皇教的教徒集团，日本士兵只会唯命是从的动物，无思想无信仰的奴隶。他们的勇敢战斗是在二十世纪现代开放的一朵狂野古代野蛮的谎花，使人类异乎兽性的在于理性，健全的理性造成理性的行为，只有理性才能教导人们认识善与恶。一个人忠诚老实却受到愚弄，他一旦觉悟过来，自然觉得那种愚弄非常残酷。这一宗宗一桩桩都为管理所的教育提供了佐证，使战犯们明白，在神权统治下引发的侵华战争，由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垄断的政治权力，煽动日本民众的好战情绪所造成，使得在单一民族岛国里养成忠君爱国精神的国民，被迷惑在日本是世界中心的险恶导向之中而不能自拔，才盲从在侵略战争的轨道上狂奔。管教员发问：古今世界上有多少罪恶是在国家利益的美名掩盖下进行的呢？一些原本不是军国主义分子却成了战争犯罪分子，又怎么样以为了国家的免罪符推卸个人的法律责任？为什么成了他们赖罪的地念呢？管教员指出，爱国也许不需要特殊培养，这样的情操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生下来血液中流淌的就是民族精神和对自己民族的爱。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爱国心，可是对自己民族的爱并不是一定要用对别的民族的恨来衬托。岂不知超越限度的爱国心则会偏离到民族利己主义的邪路上去，唯我独尊独大独独的异己概念自然产生的一概排外的极权主义的民族意识形态。那种主张有权把他国人民的权利与幸福作为本国祭坛牺牲品的爱国主义，将危及任何伟大文明的基础，而不会使它得到加强。这种爱国主义实质是一种宗教，是孵化战争的卵。这种爱国主义在日本的表现是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在欧美列强的表现是与资本帝国主义发展相结合，从而把一个个落后的国家为我殖民地化，变世界为自己的天下。马儿默默地去打仗，马儿默默地拉着大炮，马儿倒下了，为了国家挣扎着，抽动四蹄，士兵们冲了过来，马儿已不再动弹，马儿梦见自己在故乡的田野里耕耘，马儿在美好的梦中死去。那些痴迷尽忠报国的军人，当年唱着军歌跨过大海跨过高山，发着为天皇捐躯的誓言出征南北，到头来怎么样了呢？看一看一个开始觉醒的伪满奉天省警务厅厅长三宅秀也的自白吧。我的父亲是在日俄战争时作为一个宪兵而从军的，借着帝国主义战后的景气，为了赚一些钱来到中国东北。我随后在1910年仅仅9岁的时候也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后来我就在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而疯狂起来的日本拘留民当中成长着，根深蒂固地培植了我狂妄自大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把蔑视其他民族以向海外发展为名而掠夺其他国家的神圣的领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把可憎的侵略者的本质感染到本身。我是用父亲奴役中国人民榨取来的利润培植 和教育出来的，比父亲还暴虐的一个侵略者。我们父子两代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当我想到这些时，就感到非常惭愧。那些所谓五运长久并无长久五运而阵亡的人，他们生前不曾与帝王将相见过面，死后竟然与甲级战争罪犯东条英机为伍，一样待遇的被当作军神，供奉在大大小小的靖国神社、护国神社和钟灵塔里，为侵略扩张的中军爱国教育服务。靖国乃镇护国家之意，专事祭祀死去的军人，是为军国主义亡灵呼风唤雨的象征地，是使战争动员成为可能的装置。他编织着种种谎言神话，用靖国思想换取士兵的忠勇，要他们相信效命沙场如樱花飘落，作为祭神魂归靖国，万世不灭，受人敬仰。他把战死的悲化为荣誉的死，把不幸变为幸福的感情链数，使许多人被军国主义愚弄却浑然不知。眼前这些战犯也许并没有兴味理会他的起源。建于明治二年的这个战俘状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它占坡地10万平方米，正门高25米，船长30米的开型青铜大牌坊，原本是祭祀明治维新时期在戊辰统一国土内战中政府方面死去的官兵的。他们当然也不会料到，后来的一些年月，他越来越变了味儿。14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绞死的或其他方式死亡的甲级战犯，1000000名被处死的乙级、丙级战犯，以及210万二战战死者，也当作了为国殉难者，合祀在这里。甲级战犯前首相东条英机的照片，置身于靖国神灵展示的5000张遗像中，其身份的说明文字是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仔细参观过这个供奉246.65万战死者灵位的神社的人，才会知道约有230万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再看1935年建在他前后院路旁的一对高达10米展现日本帝国武功伟业的石塔上，镶嵌着16面意味皇运进展、鏖战奋进的浮雕，其中有10面与侵华有关，包括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占台湾、炮轰奉天、践踏长城、攻占天津、济南事变、813事变、轰炸苏州、占领南京等。院内供奉着246万个死亡官兵的牌位，上万平方米将侵略战争正常化的亚字形游旧馆，则陈列着展示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时战士成就的火炮、鱼雷、坦克车。最为醒目的是一架30重工生产的零式战机，它的黑色机翼在20世纪40年代曾掠过大半个中国。靖国神社不再仅仅是被认为的那种祭拜阵亡士兵英灵的神社，还是一个将日本侵华战争和亚洲太平洋侵略战争正当化的图腾。殉葬在侵略战争中的那些官兵，他们的牌位被移送到这里，竟然以歌功颂德的方式把他们永久钉在了耻辱柱上，让这些在押的战犯们痛忆当年帝国要他们为天皇视死如归，他们便慷慨悲歌上战场，无一不痴望死后也能走进靖国神社这个精神地狱中，不以为辱，反以为荣。如若想一想日本曾取得胜利的日俄战争，就会清楚这一点。日本关东军铁路警备队少将旅团长佐谷龙佑说，他家乡有5人参战，生还者仅有茂一大爷一个人，死去的人们只能领到名为论功的8等名誉勋章和一点点断绝关系的抚恤钱，而真正的收获却是死亡， 以及矗立在家乡静光寺的由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无可奈何的悲痛中为供奉先行一步的爱子的英灵而勉强建立起来的那块花岗岩的墓室。当今也一样，他们从美国出兵朝鲜战争中得到印证，政客策划战争，将军发动战争，财阀投资战争，士兵参加战争，结果是政客赢得选票，将军获得勋章，财阀获利战争。士兵呢？一位母亲在阵亡儿子的墓碑上镌刻着对战争的控诉：你在别人的眼里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在母亲的心中却是整个世界。战犯们人人都会唱的那首伴着军歌唱的九段版，可是他们哪里想到过，他们年迈的母亲正在同步走向东京千田区九段版路上的时候，就像歌词叙说的那样，拿着战死的儿子的金翅勋章，从乡下来到九段版的靖国神社找自己的儿子。妈妈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儿子在迈向九段板的十字路口上又折返他乡，成了人人唾骂的战争罪人。今天身在异国，虽与靖国神社远隔重洋，却只是一步之遥。也许只有今天，这些监狱里的死灵魂才会第一次感受到九段之母这歌词的凄惨与心酸。从上野车站来到九段坂，我心情急切，有路难辨，我手扶拐杖走了一整天。来到九段坂，我来望你，我的儿。高耸入云的大门引向金碧辉煌的神社，儿啊，而今你升天为神，你不中用的母亲为你高兴，泪流满面。黑母鸡孵出了老鹰，为了让你看看你的金翅勋章，来到九段坂，我来望你，我的儿。失去爱子的家庭依然是过着无休止的受苦生活的老百姓。少将旅团长佐谷龙又说，这种情形遍及日本全国的各个角落，国民都只能为肉弹，变成消失的炮灰。所不同的是，只有一小撮资本家以稳坐钓鱼台的天皇为首，赚取巨额资金。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为天皇捐躯的军人，他们即使没有被日本国民公开唾骂为千古罪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令人不耻的侵略他国的谄媚不义、乱性自军的愚忠英雄而已。虽然没有人说明这是他们的大耻大辱，但绝非是光宗耀祖之举。对于这些亡魂的最好告慰，就是以他们为反面教材，启迪后人反省历史，不使同样的悲剧在人间重演。蒙昧是人类的暴君，迷信是无知的孪生子，惊奇又是无知的儿女，残暴野蛮则是迷信无知的结果，知识才是美德之母。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就该向美德迈步，别让蒙昧愚忠撕碎了生命。当年只装了单程燃料做特工飞行的日军少尉吉田满，有了属于人的思考与觉醒，向美德迈进途中，奇迹般的驾着固定着鱼雷赴死的飞机生还了。十年后的1954年，这些向美德迈步的在押战犯，问卷答案又是怎样的呢？劳苦家庭出身的低职战犯带头，首先冲思想牢笼，砸精神枷锁，由震惊迷惘转而仇视与愤慨，拉动一些出身军阀家庭的将校级战犯也骂天皇裕仁，说他是伪装起来的最恶毒的榨取者，是最可憎恨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蛋，是战争元凶、杀人魔王、日本人民的死敌， 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山原一策说，天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颗癌瘤，是财阀和军国主义的总代表，说他自己是被军阀财阀的一小块臭肉引诱的东奔西跑的疲乏了的走狗。少将旅团长常岛琴，那个一度奢谈廉洁奉公而向部下推罪的将军说，几天前我的部下主张把天皇判处死刑，我还公开说天皇不是罪人，你们指名道姓的称呼他，我感到浑身发抖。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一个僵硬了的天皇崇拜者来说，这次学习真是对症下药。现在我才认识到裕仁天皇的凶恶本质，感到自己过去上了大当。原来天皇制的存在就蕴藏着爆发侵略战争的危险。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此前说，他自己仅是为天皇服务而已，杀了人是事实，但这是战争中的必要手段，甚至说美帝占领日本是日本的不幸之幸，若是苏联占领倒是灾难，共产主义对日本来说是危险的，如果日本共产党发展了，就会颠覆日本的国体天皇制。今天他说，原来被我当作神圣的并为之舍身尽忠的天皇并不是神，也不是代表日本国民的杰出象征，而是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为了追求利润欺骗人民为他牺牲充满贪婪私欲的大骗子手。这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表达不出来的愤怒和憎恨。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写道，我反复地考虑过我敢于犯这些罪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而造成的，自己的罪恶当然由自己来负责，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与社会制度有关，即极少数侵略的资本家以天皇至上来达到侵略集团的野心，或成为日本全国的有名人物，或伪装为了发展日本人民而将我们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如同打开了封闭久远的闸门，他滔滔不绝言之不尽。这种社会制度除了引起战争，将日本人民牺牲于侵略战争并使其酿成重大的罪行外，并由于每次的侵略战争而造成失去父母、失去丈夫、失去儿子等走投无路的悲痛者也不在少数，少数的侵略集团竟踏着牺牲者的血腥坦然无视地养肥自己。我想起这些事实即燃起无限的愤怒，悔之晚矣，也幸之晚时，迄今才认识到我竟只以为神的天皇裕仁乃是一个最大的吸血鬼奴隶主，依靠财阀和军国主义的势力在白骨堆上建立起私有财产的高楼。我的儿子在南洋战死，我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这都是天皇制造成的，出路呢？少将旅团长佐谷龙又说，这次的战争惨败暴露了天皇的本质，天皇既不是活神，也不是日本民族的家长，慈爱国民如赤子仅仅是欺骗国民的漂亮的口号，只要天皇指向的地方不管是高山还是大海，也不问是国内还是国外，就会一窝蜂的像强盗恶鬼一样凶狠残暴，无论是屠杀和平人民、烧毁房屋还是掠夺奴役，都通通看成是忠君爱国并竭尽残酷之能事。日本已经没有忠孝的遗志，也没有什么忠君爱国，希望日本国家和人民繁荣的日本国民不要为荒诞无稽的神话所迷惑，必须追求真理，从盲目崇拜天皇中解脱出来。制造神国的是国民，而国家又是属于国民的。他说，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一样的，所以忠实于国民就是爱国，爱国也就是忠实于国民，唯有爱民 爱国主义才是今后日本国民的最高道德。我也将有苏醒的一天。寒风吹吧，吹吧，任你把我如何处置吧，把我吹去吧，我知道我将往哪里去。真理在招手，努力在自己。强迫与半强迫改造阶段过去，进入半自觉与自觉改造阶段，顺导着战犯的民族自尊心，管理所支持战犯自己的倡议，发展原有的学习小组，于1955年4月经全体战犯民主选举产生，组成了自己管理学习成员关系平等的学习委员会，宗旨是领导开展有益的活动，推动大家更好的学习与提高。学委会设有委员长、副委员长，下设学习部、文化部、生活部、体育部、创作部，各部部长由一名委员兼任，将校级战犯居住的第5、第6所各由一名委员特别兼顾。委员会的活动安排由全体成员研究，提出书面计划报送管理所过目，他们自行组织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管理所的支持与鼓励，从未受到限制。学委会从组织学习战后日本开始，自编专题教材，选配辅助材料，印发28篇参考数据，又用有线广播向全体战犯介绍了297次战后日本的情况，先后放映《广岛》《原子弹》《混血儿》《战火中的妇女》《基地的孩子》《香根风云录》《不，我们要活下去》等10部日本影片，自编自演《火》《送子出征》《永远的声音》《原子之报》《民族之歌》等10几台话剧，和东京、北京、日中人民团结反战和平等歌舞。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你可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利私摆中间。多少男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你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上天？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你可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利私摆中间。多少难多少同林鸟。